迷米科普时段，浩浩汤汤，李伟才，独南科学馆，于飞。 好，欢迎大家回到嚟今个礼拜嘅浩浩汤汤吓。咁啊，头先咧就讲到有一个非常我系好深爱嘅题目啦，系嘛？亦都我几十年咧。真系付出咗唔知几多嘅时间同青春啦，喺度噶吓，就系科学普及。当然我都算好彩，即系我读完喺大学读完物理出嚟咧，我做咗几个月嘅中学教师啦，咁我都系教理科啊，咁但系好快就入咗太空馆。咁嗰阵时其实佢系未开馆嘅，我筹备开馆嘅，即系搞嗰啲展品啊，搞嗰啲天象节目啊咁样。咁但系佢就嚟开馆之前咧，我就咁啱得咁巧，其实我冇心噶吓，咁啊啲朋友介绍就叫唔系介绍嘅，即系鼓励，我就报咗天文台科学主任，于是就转咗去天文台。咁但系咧又非常之吊诡一样嘢，就系话咧太空馆就搞天文嘅，天文台就唔搞天文嘅，大家知道啦系嘛？即系如果你唔知道天文台唔搞天文咧，你唔算系香港人，知唔知啊？天文台系搞气象噶嘛，系嘛？气象同天文咧系差唔多系冇重叠咁滞嘅，因为喺大气层以内嘅所有风雨雷电嗰啲叫气象，大气层以外嘅无尽嘅空间、日月星辰嗰啲咧就系叫做天文啊嘛。咁但系天文台咧系改错名嘅，咁但系冇人够胆改翻正嘅。我一入去嗰时 叫气象台， 我1980年入去嗰时，我已经问嗰度嘅，即系我啲 boss 啊咁样噶啦吓。但系咧佢哋话。我哋冇人敢改嘅，因为天文台咧，其实佢系习不冷过去呢百几年嚟咧，1883年成立以嚟咧，佢已经即系好多嘢都系佢睇。 但有冇话知道始作俑系边个改中文？ 唔系，因为其实中文咧，我谂都好易嘅，因为佢最先嗰阵时系跟英国咁系 observatory。 嗯， 当然我哋读得快就叫 observatory 啦吓。但系咧，如果你照逐个字 observatory 咧，其实呢个咧最先成立已经系咁叫噶啦。咁其实 observatory 解咩啫？解观测。 系啊， 一个机构啦，或者观测台、观测站咁解啫嘛。咁其实你睇星又观测，睇天睇云又系观测啊嘛。咁所以从来以前都系叫 observatory 噶，即系天文台，即系真系睇星嘅又叫 observatory。咁但系你嗰啲以前嘅气象站咧，亦都系叫 observatory。咁而 royal 呢个字咧，如果冇记错，唔知1911几年定咩咁上下咧，就当时嘅英皇乔治唔知几多世咧，就系赠予即系俾香港嘅，即系你哋咧以前其实叫做 Hong Kong。Observatory， 后来就叫 Royal。咁當然啦，97之後又翻翻去啦。係，你話呢個歷史一個大循環啊，即係之前1883年成立咧，係冇皇家嗰個字嘅。後嚟英皇就贈予皇家呢個字。咁97年之後咧，我其實以為佢叫人民天文台噶，佢冇加個 People's Observatory， 你咪偷笑咯。 越博越長， 係應該。咁唔係，唔會長。個皇家嘅字就鏟咗啦嘛。97年就冇咗皇家，你明唔明啊？唉，即係咁，所以而家咪又叫翻叫 HKO 咯。唉，咁好啦。咁但係我哋講咧就係話。死到讲下我都唔知讲咩添啊！头先呢个我跟住去天文台啦，咁就做咗十几年啦，15年左右啦。咁我想讲嘅就系话咧，其实无论我喺教书，亦或系太空馆咗天文台啦，亦或系去咗移民，亦或翻咗嚟翻去 Hong Kong U 做啊九年。足九年啦，就退休，提早退休。我52岁退休啊，大家都知道我讲过好多次嘅。咁其实我冇停过搞科普嘅。我第一篇嘅投稿嘅科普咧，系我大学二年班就投去一本香港当时仲有一本叫《新科技》嘅科学杂志，系我第一篇有稿酬嘅文章。因为我之前写嗰啲全部系校刊嗰啲，梗系一个先都冇啦。但系我真系投稿去咧，就1976年，我写嘅咧就叫做系《遗传工程大辩论》。就是讲嗰阵时啱啱出现叫做 recombinant DNA，即系讲重组血脱氧核糖核酸啊，即系 DNA 啊，其实就系而家所谓遗传工程啊，即系最先嘅系1976年系我大学二年班嘅。咁你谂下，由嗰阵时开始，我就算之前嗰啲我唔计啦，其实之前我都去过跟香港大学天文学会去嗰啲中学讲讲座嘅。咁但系你话由1976年到而家咧，系足足40年。我是40年搞科普，所以你话即系我对科普呢样嘢就梗系即系个感情系好深好深啦，咁但系咧即系今日我都好开心啊，听到第一就有个同路人咧就于飞，第二咧即系佢嘅观点咧，当然系同我亦都系不谋而合啦，即系个科普嗰个嘅社会功能啊，或者个背后嘅意义吓，佢一方面就系将呢个知识嘅美妙嘅乐趣咧系同普罗大众分享吓，咁呢个已经好重要啦，因为人生嘅意义咧就系在于。分享啊嘛，咁但更高層次咧就係其實佢都有促進啊，即係學術研究啊嘅功能喺度嘅。咁當然嗱，講到嗰個知識分享咧，又可以提升少少嘅，就係話唔淨係話知嘅喜悦，而係 而家我哋面对好多好多嘅社会问题，甚至系全球性嘅问题咧，都系同科学有关嘅。如果你对呢啲嘢一无所知，好简单啊，譬如基因改造食物， 嗯， 全球暖化，呢啲咁样， 好贴身嘅， 好贴身噶嘛， 死得人嘅其实， 完全死得人噶嘛。咁但系你话完全你啲人对科学系一无所知嘅，咁啊好容易俾人误导咯，啊人哋讲乜你就信乜咯，咁啊弊家伙啦。咁所以科普咧，其實係仲有更加深刻嘅社會功能， 同埋遲啲其實係科學仲會介入好多所謂政治社會嘅一啲制度秩序，因為尤其是係 而家嗰啲 I T 啦、信息科技啦、 人工智能啊、 人工智能、 生物嗰個改革啊，你諗下而家哈拉瑞即係寫人類大史嗰個咧，係咁預測我哋嘅人體改造啊，同埋將來嗰個科技點樣令到即係會唔會人類變咗廢咧，俾我哋俾機械養咧咁樣？ 係而家啦，就係、是、好似咧就係、是、啊。今年是那個 E.M. Forster， 因為他是一個二十世紀初的小說家，寫過一個短篇故事，我是看過的，中學的時候很出名的，但是好像今年不知道是幾多年周年的，我立過一下，就是叫 The Machine Stops， 就是機器休止。其實他真的厲害，即是現在講一百年前的了，應該這個故事都他是講人類越來越依賴機器，後來呢就完全什麼都機器代勞。如果大家有看過 War E嗰套卡通片咧，啊，即系嗰啲匿咗去太空深處喺個太空船上面住嗰啲人咧，就差唔多啦，啊，咁樣個咪變曬好似黐肥嘅肥仔肥女咁樣啊，而地球啊，即係寸土不生啊嘛，佢就去揾翻一棵咁樣嘅樹仔，已經好開心啦，就係 War E 嗰套卡通片。咁啊，但係其實佢一百年前咧，佢已經係描繪一種咁嘅未來嘅景象。咁但係佢後來咧，即係太過依賴啦，嚇乜嘢正所謂衣來張手，飯來張口啦，嚇乜都做曬。咁後來真係嗰啲機器。佢本来好叻啦，可能自我维修啦，但系去到一个极限，佢全部坏咗，坏咗啦，冇人识修理。于是咧，人类就坐，个个坐喺度等死啦。 系， 哇，呢、這个就 The Machine Stops 啊！我唔记得系咪一百周年纪念啊，定咩最近啊？咁、其实呢啲嘢，而家我哋都讲啦，就话机械化好厉害啊嘛。啊，我今日先睇一段新闻，就系话系咪麦当劳咧，定系边间公司啊？就话将来我哋全部嘅嘢都唔经人手噶啦。即系连销售都唔经啦，使乜将你即系等于有个嗰啲咩饮 全送 系啊，即系你饮水唔系饮汽水而家都唔使啦，你有机器卖噶啦，系嘛？咁你将来要再整得劲啲嘅，咁你汉堡包啊、薯条啊，乜嘢都可以揿机 啤出嚟啊， 有个机送出嚟啦，系嘛？ 系啊。 而佢入面咧嗰、那个制作过程咧，亦都系全自动化、机械化嘅。咁你说你啦，而家好多人都话啊，我哋一个最基本啦，年轻人真乜都做唔到啦。都做住麦当劳先啦，我哋叫 entry level jobs 啊嘛，系嘛，即系我哋都起步，而家连呢个起步都分分钟冇埋啦，系嘛，咁所以呢个咧，即系好多呢啲即系同科学有关， 同埋嗰啲， 又亦都系同社会有关， 系 啊，呢啲议题咧，其实我哋系要知嘅。 同埋而家，因為我有啲學生佢讀緊大學啦，咁佢對經濟好有興趣啦，佢就其實拗爆頭嘅，佢就唔明點解而家好多仲喺度講緊經濟理論，就話人係理性啊，又點咩？其實而家係林林總嘅科學界對於人性嘅了解啊，大佬係咯， 其實好耐㗎。 但係佢就覺得去到呢一刻啊，啲人都仲 係，但係點解你知唔知咧？嗱， 點解 係 咯？ 一就喺大學入面， 嗯， 即係我大膽講句啊。外國嗰啲唔使講噶啦，即係雖然外國嗰啲人哋嗰啲前衛嗰啲，梗係勁過香港啦。但係咧，喺啲最勁嗰啲高等學府，大部分嗰啲教授咧，好個個都六七十歲噶嘛，好多佢哋啲差唔多唔使退休嘅，做得勁嗰啲啊，可以 extend 再 extend。好啦，你諗下六七十歲，講真，即係你呢、這個我成日都講噶啦，於飛可能都聽過啦，我講過無數次噶啦。1979年戴卓爾夫人上台，同埋1980年列根上台咧，所推行嗰個咩嘅經濟政策，基本上咧就係跟依照呢個芝加哥學派嘅，即係嚇即係經濟學院，即係其中最主要嗰、那個嗰、那個主將就係弗里文啦，再後面嘅精神領袖就奧地利嘅海耶克啦，但係仲有好多嘅啊，當然亦都好多人就知道 Gary Becker 啦、貝克啦啊，同埋亦都有啦。如果你話講咩外部效應或者界外效應嗰啲啊，即係市場交易就係叫做 Ronald Coase 啦、啊、高斯定理咁樣。其實嗰班人咧，其實佢哋活躍咧，最活躍咧係真係六七十年代，嚇、 嗯。奠定曬 咁樣啦，然後八十年代仲有發展啦，當然係嘛，咩理性預期學說啊嚇，嗰啲咩公共選擇理論啊、public choice 啊、rational expectation 啊嗰啲咁嘅嘢咧，其實全部都係係啦，即係 rank seeking，其實全部都係由呢個六七八十年代啊上個世紀啦，係即係最犀利嘅。咁、好啦，到八十年代就由理論付諸實踐啦、由實踐咧嗰、那個叫新自由主義經濟哲學啊嘛，neoliberalism 啊嘛，但係呢個 neoliberalism 咧，其實不 段有好多人已經批評啦，但係真真正正係掌權嗰班係佢嘅忠實信徒啊嘛，所以就是你香港嚟講真係㗎，我都咁講啊。由呢、這個即係財爺，財爺雖然佢唔係讀經濟出身啊，但係佢而家做咗財爺好嘢真。咁但係由呢一個曾俊華到呢個陳家強嚇，到而家呢個金管局啊，唔係金管局呢個外匯儲備基金啊主席係嘛？死啦，時間記唔到佢咩名啦嚇，即係代任志剛個。然後到我哋大學入面嘅香港大學啊，即係我母校嘅黃于漸啊，科大大家最講得多嘅即係雷鼎明啊咁樣。咁同埋最有一樣嘢唔好忘記啊，於飛，香港最有影響力嘅，無論你係建制因為反建制嘅嗱，建制你話呢班建制啊，但係反建制最勁係咩啊？就係老即係黎智英啊，我想話啊，即係肥佬黎啦嚇，黎智英同埋佢一週刊嗰個主編。就是楊懷康，喂，他哋成班人是百分百都是咩咧？是法利民的信徒，亦都是咩啊？就是張五常的信徒嘛。你知道張五常在香港嗰個市場是大得幾家關啊？最近他唔知嗰本咩經濟解釋呢本書，唔知四十週年慶典，成班人啊走上去深圳嚟同他即係做呢個一個咁樣嘅慶典啊，知唔知啊？ 我見到啲影片。 咪就係咯，咁你嗱，而家我就嘗試回答下於飛嗰、那個嗰、那個， 即係點解咁大鑊係嘛？ 其實係未解咒啊，即係我就用解咒，因為係一個落咗咒語俾人攞咒語，但係其實我哋幾努力都好咧，都係未解咒嘅。其實我喺呢個節目入面咧，過去幾年咧，我都係不斷嘗試解咒，但係你一解咒咧，咪俾人即刻扣帽子咯，打棍子咯。左交 ， 咁你知喺香港嚟讲咧，你一俾人话左交咧，对好多年轻人嚟讲咧，佢就笑笑口，佢就已经 shut off， 即系佢直情系唔听噶啦。 你左交嚟嘅， 左交嚟嘅咁样，咁所以你对呢啲咪批评？啲人話你阻交，咁咪冇市場，咪冇得傾，冇得傾咯。就係呢個問題，其實好複雜啊，於飛真係。 其實唔止經濟啊，即係乃至嚟一節學好多嘅，即係我覺得係翻天覆地嘅。哲 學 咧，當 然香港仍然因為以前係英國殖民地啊嘛，所以我哋咪英美哲學咯，分析哲學咯，歐陸哲學嗰啲係冇市場噶嘛，所以亦都好明顯噶。喂，但係講真，一路即係我奶奶咧。你嗰陣時做逍遙遊咧，同我蕭生夾咧，你記唔記得？其實我開麥咧就已經四年前噶啦。咁但係四年前冇幾耐咧，我自己冇聽，因為我忙到死啊！真係嗰陣時唔係叫逍遙遊添，嗰陣時叫風雅蕭蕭啊，嚇風雅蕭蕭啦。咁就我聽啲朋友講，就話喂，阿蕭生喺個節目下面咧，即係都好強烈批評。即係你個觀點，因為你講啲嘢咧，佢覺得係錯嘅、荒謬嘅咁啊。點解咧？因為嗰陣時咧，我就開始講呢個所謂美帝國嘅嘢啦，即係反美啦，即係話即係美國咧，其實對世界造成幾大嘅傷害咁啊。咁啊，蕭生咧佢就大不以為然嘅，咁佢就曾經喺個節目入面咧就批評，咁批評我咧就，但喺個即係嗰啲大家 chat room 嗰度咧就好多人嚟嘅討論啦，咁 有啲印象。 你嗰陣時， 但係我唔係隔離嗰集嘅，所以、 哦、 即係因為卡拉咁啊嗰陣時。 唔係咁，但係仲有一個咧，就係佢最近臨完之前咧咁就好近噶啦嚇，即係兩個月前或者咩嘅啫，三個月前。佢好似話佢同好多人即係進行個辯論啦。佢臨尾就我都要其實揾下李慧才辯論一下先咁樣。 有冇揾到你啊？仲 卒之未啊？到而家都未啊！我自己又忙，佢 記得咗啊啦。 咁唔係可能佢而家去度假啦，係咪？好咁我哋又休息一陣，翻嚟再研究一下蕭生同我嗰個分別喺邊度先。 係。